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，叫我忍受心痛，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。缠住我心田，叫我日夜的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。你在编织着麻花辫，你在编织着诺言，你说长大的那一天要我揭开那麻花辫。你幸福的笑容像糖那么甜，不知美梦总难圆。几番风雨吹断了姻缘的线，任你去梦已遥远。你那美丽的麻花辫，刹那缠住我心田，叫我日夜的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。

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那些我们爱过的歌，是一本泛黄的相册，装着青春不羁的跋涉，载着心跳的羞涩。那些我们唱过的歌，是写满故事的手册，刻着悲欢离合的曲折，印着岁月崎岖的皱褶。那些我们爱过我们唱过藏在记忆的歌，随着我们懵懂的青春轻轻地飞扬。我们爱过我们唱过藏在记忆的歌，伴着生命起起落落，轻轻柔柔幸福的摇晃。那些我们爱过的歌，是一本泛黄的相册，装着青春不羁的跋涉，载着心跳的羞涩。那些我们唱过的歌，是写满故事的手册，刻着悲欢离合的曲折，印着岁月崎岖的皱褶。那些我们爱过我们唱过藏在记忆的歌，随着我们懵懂的青春轻轻地飞扬。我们爱过我们唱过藏在记忆的歌，伴着时光静静流淌，悠悠的荡漾，伴着生命起起落落，轻轻柔柔幸福的摇晃。 歌，随着我们懵懂的青春轻轻地飞扬。 我们爱过我们唱过藏在记忆的歌，伴着时光静静流淌，悠悠的荡漾，伴着生命起起落落，轻轻柔柔心摇晃。那些我们唱过的歌，是写满故事的手册，刻着悲欢离合的曲折，印着岁月崎岖的皱褶。 像天堂的样子，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，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，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。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，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，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，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。想跟着你一辈子，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。想爱着你一辈子，

选择，请站在我身边。偏偏爱上能如何，只能将它慢慢忘记。一牺牲又一次不退缩，为我所爱，我不感觉做错。如你的爱，我不愿今生有遗憾。没有别的人能让我再想念。

说却说不出口，爱过的痕迹会一直存在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